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思想工作先行》是完成社会主义事业必不可少的要求，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要做支撑未来强盛朝鲜的著作研讨会，近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研讨会由英国新共产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的人士和群众参加。